这一首酣畅淋漓的挂彩来自杨坤和华晨宇，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又是活力满满的周一了，在这里祝大家工作愉快。刚这首挂彩就是由杨坤和华晨宇来演唱的，而当时的音乐制作人屈世聪就说，最早的想法是要找一个 rapper 来和杨坤进行合作，后来通过天籁之战呢，发现华晨宇这个人还是真的很棒，也很有才气，也非常符合这个人物的性格，所以就两个人有了刚刚这个合作了。这种英伦摇滚的曲风下面有一些吉他还有迷幻朋克各种元素去融合进去，有一种非常另类的感觉，好像杨坤又变得年轻了一些。今天就是来听听这些非常让我们瞠目结舌的合作，很难想到他们两个人会有这样的合作的这样的组合，在今天可以一听为快了。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找到我们，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加入到我们的话题来说说你想听到谁的合唱呢？下面这两位也是我们当时觉得非常神奇的一个组合，林俊杰和 Jason Mraz， 当时两个人呢就是各自在乐坛当中占领半边天那种感觉，但没有想到两个人有这样一个合作。而这也是当时林俊杰和 Jason Mraz， 当时是林俊杰写好了歌，把 demo 寄给了 Jason 之后呢，他进行了配唱和和声以及吉他的弹奏，而林俊杰接着就把这一首歌的贝斯和鼓的部分去完成了，包括人声的部分去进行一个合作一个配合，所以最后就呈现了那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 I am alive。 Take a breath and see, have all the strength I need. Days won't be the same, everything will change. Even mountains over time must get redefined. I know life's worth living. I keep on giving. I'm giving it all I got.And giving it my best shot. I get up and keep on trying. There is no shame in crying. Yesterdays are gone. I have what it takes. I have what it takes to hold on. I am brave and strong. I am every song. I am here to shine. I'm not afraid to fly.Falling sky. I am alive. I am alive. Yes, I am. The wind is in my face and I'm feeling out of place. It's me against the entire human race. I know the dreams I chased, they will not be erased. They are my saving grace. I'm gonna make it. I know life's worth living. I keep on givingGiving it all I got, and giving it my best shot. I get up and keep on trying. There is no shame in crying. Yesterdays are gone. I have what it takes. I have what it takes to hold on. I am brave and strong. I'm every song. I am here to shine. I'm not afraid to fly. tough enough and I'm ready to catch that falling sky. Separate us, but they can't do us nothing. You're the one I want, and I'ma continue loving. Cause you're considered wifey, and I'm considered husband. And I'ma always be there for you. 我不管你用任何眼光看完，我都不会选择放弃。我要坚持到底，忽略那些冷言冷语。爱是如此珍贵，值得我们彼此相信。两颗心才越靠越近。 And no one knows why I'm into you. Cause you'll never know. 没人会懂是我们的梦、yeah、当再多困难只要牵手就变得不同 That's why we'll break through And I don't care what they say I'm gonna be with you I'm gonna be with you I'm gonna be with you 我不在乎怎么做I'm gonna be with you. I'm gonna be with you. I'm gonna be with you. Seems like every day that go by things are getting harder. Wanna be the one that give you the whole enchilada. Cause I know I'm my baby like Ali, you know that Prada. Louis back to match with the shoes. 我知道每一次的沟通就会让我爱你更多。每一次的拥抱温暖让我不再怯懦。爱是真实的触摸美好或想象。Keep it always true. And no one knows.I'm into you Cause you'll never know what it's like to walk in our shoes 没人会懂是我们的梦、yeah、当再多困难只要牵手就变得不同 That's why we'll break through And I don't care what they say 在乎怎么做 I'm gonna be with you I'm gonna be with you I'm gonna be with you You are everything in my life See the joy you bring And ain't no one I can compare you to And I know that you will never Walk away from me no matter what And that's why I plan to do the same thing for you Be in my life with me, you know you're my queen bee. Show you the finer things. isn't life the place you wanted to be. It's trips to Miami, rock attention NYC, party up at club Bling till 6 in the morning. Don't want your body thinking sexually, I wanna pop your figures annually, showing you security. You don't gotta worry, B, satisfaction guarantee. You don't need another G, you can have it all of me. Ay, you like morphine, you soothe me. Through the pain and the struggle, she gets hot, you cool me. Cause you're a wifey quality qualified, warranty you certified. You know how to get me hot, hotter than a super ride. You know when you want it, you need it, you know I got it. You know when you want me, you need me, you know I give it. So whenever you're down, you count on me. Whatever it is, you be under my wing. Whenever you're down, you can put it on me. And wherever you go, you be rocking my ring. Ring, ring. And I don't care what they say. I'm gonna be with you. I'm gonna be with you. I'm gonna be with you. And I don't care what they say. I'm gonna be with you. I'm gonna be with you. I'm gonna be with you. What would I call it so much more? I'm gonna be with you. I'm gonna be. 是来自潘玮柏和 Icon 的一首合作，当时呢两个人也是进行了这个初次的合作，是在当时的潘玮柏公司的促成之下。而这首 Be With You 也是在2009年去发行的，当时收录在潘玮柏的专辑007当中。而这首歌确实是时间比较久了哈，当时的潘玮柏也是非常的才华横溢，包括当时这首歌呢是他和阿肯进行合作的时候呢，两个人研究了一下行程，敲定细节，而这里面的所有的英文和中文的 rap 歌词呢都是由潘玮柏去填写的。最近在看中国有嘻哈，看到一些非常有才华的这样的创作人哈，看到潘玮柏包括一些像张震岳还有吴亦凡，他们都在这样的节目当中去进行一个展现。还没有看到最新的一期，一会儿要回去再看一下。说说这些让我们难以想象的合作，比如下面这两位，或者叫做这一位。因为什么呢？因为是许嵩，我们都非常熟悉。但是洛天依，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他的名字呢？他是一个二次元的虚拟人物，很多二次元的歌姬呢，我们都非常熟悉，像初音未来，包括像洛天依，还有最近新出了一个，我看到是叫做赫兹，他们都是这种人声虚拟，然后进行合成的这种虚拟人物的形象，但是他们依然可以去演唱歌曲，而且他们演唱的歌曲就是别有一番风味。这次呢是许嵩专门去操刀制作了这样一首歌，就是为了要和洛天依进行合作，好像有一种在深夜的书店遇到一个萌萌的小萝莉的感觉。这一首来自许嵩和洛天依，深夜书店。 星期六的晚上6点，朋友来电约我去逛逛书店，我困呆了，但我的致命缺点就是不爱拒绝，戴了个帽子就出门，吹头发太费时间。推开店门，我看见一座不夜书城，灯火通明里散落着有缘的年轻人。那老兄在不远处向我挥了挥手，我点头示意之后就自顾自转悠转悠，无聊的心情忽然转悠。前排书架前有半张侧脸好清秀，他轻咬嘴唇，读书那么投入，我瞄了一眼他，好像在看宇宙学科普读物。霍金为你写出时间简史，我愿为你写出一首小诗，飘到你的身边佯装没事。心愿意吗？那这本书翻了两下越幼稚。 你的包袱缠身，会不会有如斯文像不像轻浮的人，你轻盈从身边走过，香风缭绕，这条裙子显出你身姿的曼妙。有没有 CD 书店二层有卖 CD， 你踏上电动扶梯我紧跟了上去，你听着音乐不经意的莞尔一笑，我的神魂但是必定在这海妖天堂，神农尝百草别问饱不饱，你对我的单身真好像有奇效，陆地穿过的夜色引人想入非非，什么是非非，心已经飞飞，你是中心我是圆规，那条青蛙的腿三人是偷了看你周围，今天的看你不死掉的美，书位都得买回家看，心里想的时候研究一下你的口味，可眼前的问题是没了联系方式该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真的要完蛋，眼看你付完款，把书装进包里向门外快步走去，我终于下定决心大步流星追了出去，我深吸了一口气，这深夜刚下过雨，你已不知踪影，小小的傲气，还想感谢你生活里说美丽需要惊喜，有时间还要再来多买多买一些书籍，书中搞不好没有黄金屋，书中素颜如玉，可书店有你啊，有你，有你，有你，你是美好的，你是美好的，你是美好的， 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 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 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 远近 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嗯，我们去滑雪吧。 现在？ 对，到长城。 好啊，太棒了。 你带路。 我不会滑雪。 我也不会。 那怎么办？ 没关系，我们还是要去试试看。 OK， Yeah， Let's go。 我用了方块字把深情书写，片片雪花做晴天，请你来滑雪， 编一个中国结，把友谊连接，我在长城等着你，等待你来赴心灵之约， 请你到长城来滑雪，请你来滑雪，冰雪舞动在梦的狂野，那长城蜿蜒如雪楼，让生命驰骋，迎风雪拥抱冰的世界， 这首歌请到长城来滑雪，在这样盛夏的季节有一种别特别的清凉，没错。那这就是来自鹿晗和陶喆的一个合作，当时这首歌呢是在北京申办2022年冬奥会的时候这个征选的一个优秀的音乐作品。其实想到这个滑雪，真的想到去年的时候好几次都在雪场当中去驰骋，用到这个词儿有点心虚哈，也是个初学者，然后去体验这种冰雪乐趣还是非常不错一个体验，在那样的一个速度之下，然后去感受那种飞驰的感觉。所以说在今年的话，或者有机会一定再去雪场当中去体验一下这种冰雪的感受。继续来听歌，今天听的很多歌曲都是这些合唱，像鹿晗和陶喆我们之前没有想过他们会有合作，那接下来这一位呢同样是超出我们的想象，这两位呢是方大同和杭盖。那方大同曾经有一段时间是邀请了很多的歌手和他进行一些合作，那其中我觉得杭盖算是非常特殊的，因为我之前没有想到像杭盖这种偏小众的乐队会被方大同他们一起去邀请合作，就是那一种从香港直接开乘飞机到达内蒙古的感觉。这一首《醉》，

事只能回味。忆童年时竹马青梅，两小无猜日夜相随。 往事只能回味，来自岳云鹏和宋小宝，这是两个实力笑将的一个演绎哈。这当时是《唐人街探案》的一个主题曲的推广曲，当时在电影当中一些特殊情节的时候会播放这一首由他们来演绎的《往事只能回味》。也欢迎大家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今天听的很多都是那种特别让我们耳目一新的合作，比如说宋小宝和岳云鹏，很少能想到两个给大家带去欢笑的演员竟然也能这样一本正经的去唱歌，当然唱的歌曲本身还是非常诙谐的这种感觉。所以继续来听听这些让我们觉得瞠目结舌的合作单曲吧。岳云鹏应该算是一个非常百搭的歌手了，从这个时候开始呢，之后包括像五环之歌，还有像他和李健的合作，他和好妹妹乐队的合作，他的声音真的是非常的百搭，在歌曲当中是毫无这样一种非常突兀的感觉，而他在歌中也增添了很多难以想象的这种色彩哈。这种有一点调侃但有一些伤情的感觉，就是他和好妹妹乐队合作的这一首《送情郎》，感受一下这样别有意味的爱情故事吧。 一不叫你又来呀，二不叫你愁啊，三不叫你穿错了小妹妹的花兜兜。 我从来不敢相信命运，直到我遇见了你，于是云也散了，花也开了，天空也放晴。能在这最美好的年纪和你在人海相遇，这是多幸运的事情，让我如何不害怕失去。 你是一个自由的人啊，你有一颗漂泊的心，我知道你会去遥远地方，去你梦中的天堂，但我还有许多的话呀，想要说给你听。如果时间还来得及，能否听我为你唱起？ 小妹妹送我的郎呀，送到了大门东啊，偏赶上这个老天爷下雨又刮风啊，刮风不如下点小雨好啊，下小雨留我的郎多待上几分钟啊，小妹妹送我的郎呀，送到了大门廊啊，睡腰中我就掏出来两块大鱼油啊，这一游玩给我的郎买上一张火车票啊，这一游玩给我的郎买上一根中

找不到拥抱的理由，竟然最后难免沦为朋友。直到和你做了多年朋友，才明白我的眼泪不是为你而流，也为别人而流。 在电影《摆渡人》当时预告片刚出来的时候，我是非常感兴趣的。当时在预告片当中看到梁朝伟，看到金城武，还有陈奕迅，当时觉得这一部片子应该会让我非常的兴奋，结果呢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但在影片当中，这是梁朝伟和李宇春进行合唱的一首《十年》，还是能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回忆。对于很多人来讲，伊森应该算是一个青春的回忆。听到他很多的情歌，包括他唱了太多太多优秀的作品了。那最近也在中国新歌声节目当中看到伊森，还没有仔细看这个节目，回去也会抓紧做一下功课，看看节目当中有没有一些闪光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接下来还是来听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这些让我们意想不到的合唱歌曲。比如说非常会唱歌的两个人，莫文蔚和伊森陈奕迅，他们两个曾经有一个合作，是在《东成西就2011》的主题曲，这一首歌是他们进行合作的，叫做《外面的世界》。我记不太清，好像是曾经在有一次春晚的时候，两个人也有过这样的合作，好像是莫文蔚去和齐秦去演唱的吧，当时那一个版本的《外面的世界》。那这一次呢，是由莫文蔚和陈奕迅进行演唱，两个会唱歌的人，他们的效果一定是一加一大于二了。 在很久很久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在很久很久以前，你离开我，去远空翱翔。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会在这里衷心的祝福你。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天空中虽然飘着雨，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

是来自萨顶顶吴青峰的《剑雨浮生》，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不由自主地跟着哼唱，包括副歌部分，好像自己也像是一只自由行走的花一样。而这首歌呢，就是当时的电影《剑雨》的主题曲。听到这样的两位艺人来演绎这样一个充满古侠风的一首歌，还真的是一个特别奇妙的尝试，也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真的是难以想象的两个人进行的合作。其实当时呢，吴宇森在听了很多的 demo 之后呢，他对音乐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而最终是确定《剑雨浮生》呢选择了萨顶顶的当时在《天地合》这张专辑的一首歌曲，叫做《自由行走的花》，歌词进行反复修改很多次之后，才确定了最后的版本，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那一首《剑雨浮生》的版本。今天就是来听很多的这样一个非常特别的合作，我相信对于很多人的来讲呢，这样的合作都是非常新鲜、非常特别的。有跨国合作，有这种非常偶像级的合作，还有一些就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像萨顶顶和吴青峰进行合作，包括干到岳云鹏进行跨界的一些合作。那这样的合作，我总觉得有一些大于我们想象的一些化学力量在反复的发酵。所以有的时候把这些歌曲找出来听一听，可以放松一下我们的心情。那看看时间，今天的歌曲就到这里啦，朋友们，明天再见啦。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